受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之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定是答你从无双，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 写这首歌的柳承炎后来还为陈奕迅写过一首歌，你可能更会熟悉，那首唱父爱缺失的单车。1998年，那时候的四大天王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小鲜肉模样，在百度百科的里面有一个词条叫做郭富城头，记录的就是当时的天王郭富城掀起的一个时尚的潮流。那是90年代我们身边最流行的一种男生的发型，两边的头发都很厚，中间会自然的分开，可以46也可以37分，形状有一点点像蘑菇。那个时候的年轻的男孩子很多都会跑到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要剪一个郭富城的发型，足以见得这个发型的流行程度。据说当年郭富城剪这个头发只是因为在等一个导演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呢迟迟没有开拍，于是头发长着长着就成了这个样子，没有想到成为了风靡一代的潮流。当然我们对于郭富城的记忆点除了发型之外，就是他的舞蹈动作，比如对你爱不完的撩人的手势，还有铁幕诱惑里的机械人舞步，以及在98年风靡大街小巷的这首唱这歌最后的抱腿动作，都堪称经典。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用老歌温暖你。今天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时代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在1997年，王菲生下窦靖童之后，正式签约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那就是百代唱片。王菲当时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再出粤语专辑。这一年的春晚，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相约酒吧》，这首歌在第二年大热。于是王菲呢就趁势推出了她的新的专辑《畅游》。专辑的封面你一定有印象，王菲的造型是那一张经典的晒伤脸。这张国语专辑当中，王菲写了四首歌，感情生活、脸、小聪明，还有那首《童》，林夕填了大部分的词。但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仍然很固执地把奖项颁给了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情切》。 心情平等月等你 这是王菲非常大气的一张专辑，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慵懒，用了大量的美声，十足的天后气场，意思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拘无束。1998年，刘德华依然是出现在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之上。对于他来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这次获奖的歌是由他自己填的词。很多人都知道刘德华拍了100多部的电影，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年他唱着写着也写了100多首情歌。在1991年的时候，他曾经写过填词过第一首情歌，叫做《情是那么笨》。这首歌发表之后，黄沾曾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大大的批评他，说没有看过写情歌写得那么笨的作词人。黄沾在报纸上一骂就是3年，后来他又被刘德华勤奋的工作态度所感动，于是又写了一大篇文章来夸奖刘德华的进步。而这首歌正是写在那个时候，《你是我的女人》。 留住你深情，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好像是一个不变的规律。于是到了1999年的时候，张学友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宣布不再领取乐坛的任何奖项，从此退出颁奖礼这个是非圈。明白内情的人会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在前一年，张学友还拿到了98年的香港的最高销量的大奖，但是这个大奖呢，却让他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抨击，说他没有资格。张学友那个时候的回应态度就是任由别人怎么说，但是他的确感到很心寒。这句话已经听得出来他萌生了退堂的意思，所以这一年他把他的目标转移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巡回演唱会，他也不再用颁奖的形式去与人争名夺利。这是他留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歌单上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个人》。 上个世纪将影就地，然后这生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自己，写我人生精彩传记。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若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练记，有结伴若是你。头上多稀疏多美妙，肥胖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及无理，有慰问若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相识我便提起，有个爱人是你。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练记，有老伴亦是 1999年，跟张学友一样做出同样决定的还有另一位天王，那就是黎明。那一年他和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的竞争已经有一些当年谭张争霸的意思，在这个时候挥手告别的确是潇洒的。可以有人说四大天王雄踞的局面应该算是由张学友和黎明推出战场而宣告终结。黎明的最后一首歌留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上，不是像学友大哥的默默不舍，而是一张转型之作的代表作《眼睛想旅行》，他的离世电影。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啊，用原厂油，我放心。 长城经济星汽油机油，每年1000多万辆新车出厂都用它。换机油，我就用原厂油，长城经济星汽油机油。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妈妈，我球鞋湿了，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妈妈，妈妈，啊！ 咦，